就掉进去了。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量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通通包括。每周六日下午4:2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又到了周六了，又来和大家见面了。还是老规矩，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可以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在听听 FM 的首页可以点击进聊天室，可以进行我们节目当中的互动。另外，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主播朋友圈的听友群，在群里，在日常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和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新闻有关系。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大家都在直播当中买过哪些实用的东西，或者你都听直播里面的人安利了你哪些好东西，让你一时心动赶紧剁手呢？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里和我进行互动。那我们进一首歌，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 江山我起笔，民族血脉有几万里，几世纪有百年里，龙的传人历经风雨，这荆棘中州地，一如君子气节不移，九龙壁华山流离，历史从此衰落又崛起，这楼明月长青，铿锵落地犹如碎冰，一天灵一寸心，故事飘摇我不肯停，人手里心手心，悠扬不尽难君子心，我清醒的白银，寒雪洋洋我下 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进入今天的新闻排行榜。今天新闻排行榜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直播带货的这个话题。就像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在直播带货里面买了点什么好东西，或者你的直播带货当中买的东西有没有翻车过呢？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在双十一期间有人在直播带货里面就翻车过，买的电风扇呢结果送到了手里以后发现是一小风扇，还有的呢买了这个吹风机最后变成了打火机。这个大家在直播带货当中肯定有或多或少要么买到好物，要么就买到翻车的这种情况啊。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条新闻就来关注直播带货。其实在中国目前啊，这个直播带货的规模和市场都非常的大。说中国外国人羡慕中国的几点，有中国的高铁、中国人的生活，另外还有中国人的直播带货。近日呢，多位外国驻华大使直播带货的火爆场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直播带货当中啊，5、4、3、2、1这倒数刚刚结束，卢旺达驻华大使馆推销的数千公斤的咖啡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代言的锡兰红茶在一上架就秒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能力让外国友人称赞。从去年以来啊，多位驻华大使呢就纷纷的进入了直播间，为本国的产品来带货。从最初的好奇、忐忑，到热情高涨，迅速的爱上带货，不断担当本国商品的代言人，也是拉近了各自国家和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也为本国的商品赢得了巨大的商机。大家都在说啊，这个还没组织好语言呢，货已经卖完了。在卢旺达呢，其实每30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人以咖啡种植业为生，而农业约占卢旺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今年因为疫情，卢旺达的咖啡豆等等农产品滞销。为了帮助家乡的农民，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莫尼奥他也试了一把咱们中国的网络直播带货。他走进了中国直播带货的直播间以后，发现啊，哪儿需要他自己干什么呀？还没组织好语言，突然发现这数千斤的咖啡豆啊就已经卖光了。这个现在的大使啊已经成为了兼职直播带货员，时不时的来体验一下这个货架秒空的快乐，顺便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甚至有人在说啊，说这屁股还没坐热直播就结束了。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在进博会期间啊，他在直播推介家乡的锡兰红茶和黄金椰子等等，他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产品介绍，可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这个当时的主播只喊了1、2、3上链接，货就没了。这个如果大家看微博的话，能看到这个斯里兰卡大使当时也是一脸蒙圈啊。这个大使们的秒空带货也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感慨，说让你见识见识，这就是我们中国的速度。还有人说，这个大家编排了一些段子，就大使说我可以了，主播说好的，已经结束了。还有人说大使用了一个星期才背会的台词，结果呢是连这个开口的机会都没有。还有人认为说这是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体验中国速度，让外国大使们都能感受到秒空的快乐。其实直播带货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互联网上真的是拉近了好多人之间的距离，而且让大家知道了各种各样的好货。因为有的时候呢，自己去网上搜或者自己想去买的话，你还真的不知道去搜些什么。但是呢，通过直播带货，有人给你讲解，有人给你推荐，再加上带货主播的这个热情，可能直接就剁手了。也欢迎大家在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主播的朋友圈的听友群里面和我进行互动，来告诉我你在直播带货里面都买过什么。但是我刚才看到有听友跟我分享啊，说这个直播带货也有翻车的现象。比如说这个网上能看到，就专门可以搜到说直播带货的翻车现场，有这个带货主播呢，比如说卖水果的跟你说，哎呀，这个李子呀真甜啊，特别甜啊，我不信我给你尝一口。然后呢，结果尝了一口以后啊，发现他那个表情压根就不是被甜到，而是被酸到。 购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近日有关加拿大鹅消费维权的事件，是持续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面对商标绣错，还有缝线粗糙，以及这个面料的味道刺鼻等等外观可见的质量问题，那消费者先是遭遇到了中国大陆店售货的产品均不得退款等等歧视性的更换条款，后来又因为被要求出具质量检测证明而陷入维权的僵局。加拿大鹅这一下名声可是臭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好像人手一下加拿大鹅，我们大家都在调侃这是不是校服。之前加拿大鹅也是因为它的质量好，还有因为它真的非常的保暖，甚至能扛住零下30度的这种严寒的气温，所以说大家才会争相的去购买加拿大鹅。但是这次加拿大鹅事件，说实话让大家真的对它寒了心，可能身上是暖和的，但是心里是真的凉了。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10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是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啊，有权获得质量保障等等公平交易的条件。第24条当中也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的约定来退货，或者是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和修理的义务。没有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的7日内进行退货。民法典第497条也规定，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上述经营者对于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主张权利设置各类的不合理的条款和门槛，是涉嫌违背相关法律规定，而且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中消协也认为啊，这个加拿大鹅的经营者啊，应该是守法诚信的经营，心怀责任和担当，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和服务，切实的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把赢得消费者的信赖作为企业发展和品牌长青的重要考量。但是呢，在这次加拿大鹅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加拿大鹅这个品牌呢，说实话有一点说一套做一套，动辄呢是以大牌自居，然后摆摆傲娇啊，秀秀优越，甚至搞双标玩歧视，高高在上用店大来欺客。我觉得在未来它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甚至直到被市场所抛弃。之后呢，加拿大鹅也是在其官方微博发表了声明，表示所有大陆地区的专门店售卖的产品都可以退货和退款。那就在12月1号晚上，上海消费者贾女士也是接到了加拿大鹅官方发来的邮件，表示同意其退款了。后来呢，在12月2号，贾女士也是来到了上海国金中心的加拿大鹅专门店，和店长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沟通以后，目前门店终于同意对于羽绒服进行退货退款了。其实呢，不光是刚刚跟大家聊到的加拿大鹅，有一些国外的品牌在中国的门店，他们的退货政策的确是让大家有些诟病。有些这个国外的奢侈品牌呢，他们的政策是只换不退，就是你想换货可以，但是退货很难。甚至有一些门店呢，它每个地区的退换货的标准还都不一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我们想的不都是这个7日之内，然后我不喜欢了，然后我可以退货，甚至是换货。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有这种平等消费的权利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个放心消费、美好生活肯定都是咱们的必然的追求，那良好的消费环境也是需要我们整个社会来共同的创造的。中消协也是呼吁了广大消费者要理性消费，主动监督，拒绝盲目的品牌崇拜和炫耀性和攀比式的消费。那面对经营者的傲慢和偏见，一定要敢于说不。遇到消费侵权的行为，要积极的依法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为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出一份力气，做会消费、善维权而且有担当的新时代消费者。好了，我们关注了两条关于消费的问题，一条是直播带货，我们的中国速度，另外一条呢是关于最近期比较火爆的加拿大鹅的维权事件，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像刚才说的一样，做会消费的、善维权的，而且有责任有担当的新时代的消费者。那关注完新闻排行榜以后，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新政。 我们来关注反家暴地方立法，现在又有了新的突破。12月2号表决通过将于明年的3月份起施行的江苏省的反家庭暴力条例的规定，公民制止家庭暴力行为经过公安机关查实符合见义勇为的人员确定条件的，依法要予以确认。这说明啊，这个如果你听到隔壁夫妻打架，或者是隔壁邻居揍娃，你可以放心管了，没准还会给你一个见义勇为的称号。根据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社会组织、村居委会以及企事业单位等在内啊，都被赋予了反家庭暴力的职责。像中小学、幼儿园和医疗机构等等部门，如果发现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遭受到或者疑似家暴的，需要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立法是用法律的强制力将相关社会主体一并是纳入到了反家暴的大军当中，形成了遏制家暴的合力。但是在现实上来看啊，这一做法也是产生了很多积极效果的。比如说一些医疗机构发现患者或者学校发现了学生有被家暴的伤害的迹象以后，他们可以立即报警，有力地打击和遏制了这种家暴的行为。但是在家庭层面啊，这个往往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家丑不可外扬的一个观念。在社会层面呢，也有清官难断家务事儿，比如说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这种惯性思维也就导致了一些不法分子，他们是虽然说理不直，但是他们气很壮，继续的行凶作恶。邻居和路人等等的虽然说知道家暴的这种存在，但是呢也是因为觉得毕竟是人家家里的事情，也不愿意去介入。所以说一些家暴行为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那对于被害人的伤害也是越来越严重。在媒体曝光的案例当中啊，有被害人遭受到家暴能长达几年甚至是数十年之久，有的人为了逃脱家暴是不惜跳楼自残，有一些惨剧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只怪外人的冷漠呀。有一些人面对家庭暴行呢，是不敢仗义出手，主要是担心自己如果真的出手的话，怕出师无名啊，吃力不讨好，更担心自己在介入了以后呢，会被家暴者甚至是受害者来倒打一耙。那反家庭暴力同时也规定，单位和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的行为，有权及时劝阻。但是劝阻也是有付出和有风险的，更何况如果你要真的去制止的话，很有可能风险更大。在知乎上啊，类似夫妻打架旁人到底能不能管，邻居一直在打孩子我能不能报警，这种帖子就是经常引发大家的讨论。那这次通过了地方立法，鼓励我们的公民能够向公安机关等等来报告这种家庭暴力的行为，制止家庭暴力的行为经过公安机关查实符合见义勇为人员确认条件的，可以依法予以确认。这是一种呢非强制的立法鼓励，是符合国家法律对于见义勇为的规定，更能够激发不特定的群体他们的积极性，能够让每一位公民都投入到惩恶扬善当中来，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那这一规定呢，既是明确释放出了支持全社会反家暴的态度，也是表明了持续探索反家暴路径的决心。不仅如此，鼓励公民介入和制止家庭暴力行为，还是有利于第一时间的取证。众所周知啊，这个家暴多发生在密闭空间当中，而且发生的时间呢不固定，创伤呢也比较难鉴定，有一些证据很快就会被淹没。如果公民在发现家暴的时候可以介入，不仅能够及时的制止这一丑恶的行为，降低伤害，还可以充当证人，搜集和固定证人证言以及物证等证据，更加的有利于家暴行为的确认，将侵害人能够绳之以法，让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和保护。当然了，破除家暴这一个恶习需要现代文明的长期浸润，当然也需要法治阳光的持续暴晒，鼓励外人加入到监督和制止，既壮大了反家暴的力量，也向社会传达了家暴其实不是家事儿这么一个观念，在有形和无形当中啊，都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排行榜，我们进一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 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主播的朋友圈，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新闻。最近呢，有一条新闻是公安部发布了电子驾驶证，在12月10号起呢，将在全国进行全面的推广。此前电子的这个驾驶证已经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等200个城市，有5000多万名驾驶人也是领取到了自己的电子驾驶证，实现了手机的在线亮证。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交管12123的 APP 进行发放，和纸质驾驶证同等效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发布了以后呢，也是赢得了一片点赞。未来啊，就不用带纸质的证件了。大家都在说，这电子的行驶证什么时候也可以跟着一起出来啊？因为驾驶证和行驶证一般，这个交警在查验的时候，这是一套流程的啊。不过呢，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一样的烦恼，那就是现在证越来越多了，卡越来越多了，我们一出门啊，这个身份证、银行卡、驾照、行驶本，再加上各种各样大家可能需要的日常的工卡、工牌、门禁卡等等等等，这可是一后落。但是随着呢现在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网络时段的不断发展，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了。手机可以当门禁卡，手机可以当身份证，手机可以当银行卡，我们都可以用手机来支付，非常的方便。但是呢，相反来说，可能又变了一个新的困扰和问题。关键时刻啊，这个手机有的时候可能会掉链子，比如说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或者到了关键时刻真的需要让你亮，需要让你用的时候，发现手机没信号或者没电了，这种问题怎么来解决呢？其实把宝都压在自己的手机上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虽然说有便利，但是又来了新的苦恼，然后大家身上又多背了一个东西，叫做充电宝。不过嘛，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肯定是越来越方便了嘛。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70万一针的天价药进入到了医保当中，降药价要敢做为难之事。我们来关注医保谈判传来的新的好消息。根据新京报的12月3号的报道，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的结果也是公布了。在67个谈判新增的药品当中，此前广受关注的70万一针的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是赫然在列。那这种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也叫 SMA 的特效药，经过了大幅度的降价以后，成功的进入到了医保的目录。那诺西那生钠的注射液进入到了医保目录啊，意味着SMA 的这个患者将会获得药价的大降和医保按照比例的报销这双重的利好。有专家认为，还从来没有这么一款高值的罕见病药，这一年要花费掉超过100万元，需要患者终身使用的药物能够进入到过医保的目录。那作为这种高值罕见病药进入医保的开先河者，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医保谈判成功，对于临床的治疗以及产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实关注天价药的人啊，对于刚才说到的这个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肯定不会感到陌生。在2020年的时候，湖南一名1岁的 SMA 的患儿使用这个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当时的价格是70万元一支。这个事儿也是引发了广东一位 SMA 患者的母亲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信息公开的申请。在今年的9月份，西安的一名 SMA 患儿住院使用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治疗，4天就花费了55万，当时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那让天价药在降价了以后进入到医保的目录，很多人呢对此是并不看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品啊，它本来这个研发的成本不低，关键是有不少的天价药啊，它处于事实上的垄断地位，药企自己不愁卖，但也就具备了不让价的这种底气。在此轮的药品集采的谈判当中啊，单价120万元的天价抗癌药阿基伦赛注射液也是初步通过了审查，但是呢，它就没有进入到最后医保目录的谈判环节，更让民众对于这个天价药入医保有点不敢持过高的期待吧。但是事实证明，再昂贵的药价也是有让它大幅度跳水的可能。诺西那生钠注射液谈判破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同类药品出现的激活的市场竞争。在2021年呢，罗氏的神经创新药物利司扑兰口服液也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它是每瓶的零售价定在了6.38万元，再加上赠药，它的大概年费用是65万。这个药品呢，适应症更广，而且价格也是低于了这个诺西那生钠的注射液。那在强大的竞争者面前啊，这个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如果不让价的话，市场的份额可能会很快丧失。那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药品一旦进入到医保目录，肯定就会带来可观的市场销量。因此，在量换价的谈判的当中呢，我们也是有足够的底气，能够让进口药在国内的价格不高于周边的国际市场，甚至是获得到全 球的最低价。但是前提是啊，市场需要用鲶鱼来激活，只需要寻找和培育强有力的竞争者，那医保谈判将来不会再成为难事儿。每次呢，到了医保谈判的时候呢，网上都会爆出这个医保谈判代表在谈判现场的这个视频，大家都认为这是在为患者能够更便宜的去看病，能更便宜的去治病，能够更好的生活来据理力争，来去给大家把这个价格砍下来。我们也是通过一段当时谈判现场的音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医保天价药的谈判现场。 今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年份，包括新冠肺炎前期的医保基金的减征、缓征，疫苗的费用实际上是占了医保基金非常非常大的支出，跟给到我们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对国家医保局今年仍然有勇气来开展我们的医保谈判工作，确实是也是体会到了这种人民健康至上的这种非常大的决心。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谈判，能把患者的负担降低，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为更多的患者去服务。 我们这次谈判的主规格也是5毫升12毫克每支，我们后续就按照5毫升12毫克每支来进行报价。我觉得我们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我们都不希望套路。 就是总部授权的报价是5360每瓶。 我觉得从目前的这个价格来看的话，真的差异很大很大，包括这个药哪怕进来之后患者的负担水平，这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重要要考虑的。 好，是在48000每瓶。 你们要做更大的努力，真的不希望很多的套路。3分钟的时间好吗？4580这个价格，可能企业还要再努力，在千位数上，你们还要不是特别小的努力。离近下一步的谈判，需要在千位数上还要有不小的努力，不小的努力。 报价是4280。 我在千位数上不小的努力，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的报价是3780。 3780，我们还能继续谈，我们希望能够很快的达成共识，因为这个算术题真的很容易。 3518 这个价格，我觉得好像你们是缺乏诚意的，这个数学题真的不难，想学的。 报价3420 这个价格，我觉得前面的努力我真的有点难过。再努力一下，都走到这一步了，肯定是能够接受的。33000元一个整数。 如果我们的那个上海自动生产那个自动报价去一个好的那个去一个经济， 好的，成交。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条新京报的评论，叫做明确课后服务的补贴标准，让教师们真的能够老有所得。只有教师的付出得到了肯定和合理的待遇补助，才能够充分的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确保课后服务水平的提升。2个小时算3个课时，每个课时补助85元。日前上海也是明确了课后服务工作日全覆盖，服务时间一般不少于2个小时的工作要求，并且明确了课后服务补助的标准，同时明确了课后服务的经费作为增量纳入到绩效工资，并且设立了课后服务的专项，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来确保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能够老有所得。实现课后服务的全覆盖，是减轻中小学课后的负担，缓解家长的焦虑，落实双减政策的关键环节。那目前在全国范围啊，已经实现了全覆盖。3点半放学已经成为了过去式，5点半放学成为了一种教育的新常态。但是啊，在正常的教学之外的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教师工作量的增加，也是频频出现了教师累怕了、学校无奈了的现象，影响了课后服务的高质量。 那既想让马儿能跑，也得让马儿多吃草。怎么来保障教师参与到课后服务的待遇，是做好课后服务的焦点问题。毕竟啊，只有师资能够得到保障以后，教师的付出能够得到肯定和合理的待遇补助以后，才可以充分的调动起教师的积极性，来确保课后服务水平的提升。上海明确了课后服务的补助标准，在制度的层面是建立了经费保障的机制，能够确保教师参与到课后服务劳动能够老有所得，让老师们都吃下了定心丸。这既体现了对于教师的尊重和肯定，也能够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从而让老师化被动为主动，来提高我们的课后服务质量。实际上，早前已经有很多地区已经明确了这个补贴的标准，比如说江苏明确了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在法定工作日以后，课后服务的报酬按照每课时不低于60元的标准来核定发放。除了落实经费的保障，保障教师参与课后服务的待遇也是一方面。课后服务也是增加了教师的工作时长，给教师带来了很大的日常的管理负担，也是挤压了教师们休息还有专业提升的时间和精力，增加了老师们的疲惫感。这一问题也是需要大家引起重视。老师们呢，并不是不知道疲惫的机器，双减是重塑教育生态的好事儿了。但是减去学生的负担，不应该是以增加老师们的负担、减损老师的幸福感为代价的。实际上，这种局面也是必然难以持续运行的，因为在教育和教学当中啊，教师始终是主导的力量，更是影响双减成效的关键所在。最后呢，想跟大家说的是，让老师们能够安心的从教，静心的从教，有时间有精力来思考教学的问题，本身上也是对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在蓄能和蓄势。最后呢，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政策落地，给我们的老师们塑造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另外呢，也给我们的学生们塑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的环境，从而提升所有人的幸福感。我觉得经济社会在发展，然后幸福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要只顾着发展往前走，一定要提升质量，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的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和大家进行互动，以及关注本市的热点和全国的其他精彩新闻。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和收看其他的精彩内容，还有节目的回放。接下来是整点快报节目，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52，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昨天的0到24时，全国新增本土病例75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纽约州发现了5例奥密克戎株毒株感染病例。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的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5例，含一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75例，内蒙古61例，均在呼伦贝尔市；黑龙江5例，都在哈尔滨市；河北4例，均在石家庄市；云南4例，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东1例，在广州市；含3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内蒙古。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我们来关注12月2号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在京的暂住地是海淀区的昆玉府东区7号楼。2号16点起的昆玉东区的7号楼1单元按照封控区进行管理，实行了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的管理措施。7号楼的2单元和3单元按照管控区的管理，其余的5、6、8、9、10号楼按照防范区管理。科学精准的分类管控，让居民们觉得疫情防范的同时，也兼顾了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发回的报道。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